只要你慢慢说三二一，我就开始哭泣。世界上最简单的终于三个字，对不起。最后要说出的我和你，却变成我爱你。 是谁，什么记忆，说不知该去哪里？是谁曾获利益，说着对我很在意？是我们不起意 ，baby 你的 baby， 游戏的结局，无论输都很多余。 你轻轻遮住我的眼睛，问我是否相信？只要你慢慢说三二一，我就开始哭泣。世界上最简单的咒语，三个字对不起。最后要说出的我和你，却变成我爱你。世界上最简单的咒语，三个字对不起。最后要说出的我和你，却变成我爱你。你轻轻遮住我的眼睛，问我是否相信。只要你慢慢说三二一，我就开始哭泣。世界上最简单的咒语，三个字对不起。最后要说出的